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28集，再起风波。在让陆灵溪转交的那封奏书里，唐范也只字不提陈鸾的其他靠山，只说一个东厂，陈述自己上交给皇帝的那些银两还不如东厂与陈鸾侵吞的十之一二。又说陛下在京城修仙炼道，因为内库无钱，尚且战战兢兢勤俭节约，而上明马新福以及陈鸾这些小人却趁着天高皇帝远，公然聚敛巨额财富，视陛下如无物，又将这些钱财私藏起来，穷奢极欲，却转头对陛下您哭诉说没钱。就算陛下您忍得下这口气，我们这些当臣子的也是万万忍不下呀。皇帝虽然怠于朝政，但千万不要以为他智商低下易于被蒙骗。想当初皇帝刚刚登基之时，也曾雷厉风行，肃清朝政，平反冤案的。这些年他虽然堕落了，然而狮子依旧是狮子，充其量是闭上眼睛，对外界声音充耳不闻罢了。若是这些声音打扰到他的清眠，他仍旧会伸出爪子给对方来一下的。唐范这一席话，无疑说到他心坎上，也戳中了身为皇帝的软肋。皇帝可以容忍别人不做事，大家一起混日子，却容不得有人以为他好欺负、好蒙骗。最重要的是，唐范只针对东厂，一口咬死上明，没有牵连其他人士。这不仅使得万党那边的反弹很小，也使得皇帝在处置起上明来没有顾忌。若是现在唐范将万党都拖下水，那皇帝考虑到万贵妃的缘故，被枕头风一吹，事情最后肯定又不了了之。诸多因素加起来，这就是汪直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当然，光凭唐范一个人也干不成这件事。他毕竟只是一个御史，而且还远在苏州，那必然是得许许多多的人的力量加在一起方能成事。譬如说上明会倒台，背后肯定少不了怀恩、汪直以及那些厌恶东厂的官员们的出力，这其中还牵涉到内阁之中的权力争斗。唐范只是正好看出这一点，并且很好的利用罢了。上明被赶出京城之后，东厂厂工一职随即由陈准递补上。陈准是一位亲怀恩的宦官，万党此时才意识到东厂的力量已经不在他们掌控之中。不过已经来不及了，形势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前一刻要是抓不住，下一刻就只能看着他被别人拿走。对灾民而言，唐范的到来使得他们重新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件事倒霉的不仅仅是一个陈鸾或杨继，而是万党损失了上明，也损失了东厂，他们的力量被削弱了相当一部分，将东厂作为爪牙工具，公器私用，觥筹私报了。所以这一次不仅唐范解决了苏州的事情，清太子一派也在此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可谓两相得益。 经过这件事，太子必然会更加感激你，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将来若是你必能被重用。 汪直暗示道。他中间停顿的那句话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唐范摇摇头。我本意也没想到能搬到东厂，只不过想把苏州的事情解决掉罢了。 现在有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是恰逢其会。而且上明胡作非为久了，老天也看不下去，这才正好成了事。汪直翻了个白眼， 行了，别装腔作势了，谦虚过甚反倒虚伪矫情。太子如今年届13，论理本该入阁观政，但是陛下日益信道，对太子不冷不热，所以太子入阁观政的事情也被万党众人屡屡阻拦，前段时间搁置了许久，现在东厂一倒，估计他们的气焰也能收敛一些。 唐范离京城太远，而且也不是权力核心圈子的人，很多消息并不如何灵通，若不是现在听到汪直说，他还不知道万党还阻拦太子入阁观政呢。他摇摇头，要我说，万党千方百计跟太子过不去，实在是个昏招。自我大明立国以来，但凡非长子想要继位的，纵然有天子宠爱，最后都会不了了之。你看看永乐天子何等强势，他对汉王宠爱远于太子，可最后不也是太子得了皇位吗？经上论心智坚定，比之永乐天子相去甚远，他又如何能够做得了永乐天子都未能完成的事情？这些话也就是对着汪直，唐范才会推心置腹。汪直果然微微动容，在那之前他从未听过这种观点，仔细一想的确是颇有道理。 但是你说的再透彻又有何用？不拼一拼，万党如何会甘心？自古皇位诱人，万党没有造反的胆子，却想过一把拥立帝王的瘾，这也没什么出奇。你现在远离了京城反倒是好事，免得被搅进去，像上次在东宫那样被人做了法子。等到京城局势明朗一些，我再帮忙请奏让你回京吧。 他说吧，夹了一筷子桂花糖藕送入口中，末了皱起眉头， 这黏糊糊的是什么玩意儿？ 汤饭无语，一看就知道是甜的呀，你不喜欢干嘛还去夹？ 一时顾着说话没注意，黏糊糊的人才喜欢吃黏糊糊的东西。 汤饭抽了抽嘴角，好在他早就被汪公公奚落的习惯了，当下面不改色的伸向另一块桂花糖藕，夹起来咬了一口，眯起眼露出笑容， 好吃，糯米够软糯，桂花味也很浓郁。话说回来，我奇怪得很，陛下为何会无端端升我的官职？总不成是因为我送了那匣子金银吧？ 唐范问出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你想得真美，要是送银子能够让你升到三品大员，那估计现在国库就不用发愁了。 还请汪公为我解惑。 那自然是因为有烂摊叫你去收拾，所以要给点甜枣啊。 唐范闭嘴了，他一声不响埋头吃菜，半天才道， 我可以假装自己没有听过这句话吗？ 不能。 唐范吃了一阵，发现就连荷叶粉蒸肉也不能令他开怀了，只能放下筷子认命地问， 这回又是出了什么事啊？ 你倒也不用吓成这样，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复杂。 唐范无语， 你都满脸不怀好意了还跟我说不复杂，这话就算我信你自己也不信啊。 我不假意安慰你一下，怎么让你死心塌地地接下差事？再说这一次你以刑部又是郎咸半差，肯定要比之前只有御史身份方便许多，这还是我在陛下面前提醒才帮你争取来的。 反正怎么说都是他家的道理，在蛮不讲理上唐范从来就没赢过汪公公。 好好好，那你说吧。 考科举的都知道，要想从白身一路杀到进士，中间要经过大大小小无数场考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6场，分别是 县市、府市、院市、乡市、会市、殿试。简单来说，能够通过院试的就可以取得秀才功名，能在乡试榜上有名的就会成为举人，能在会试中榜的就能成为贡士。这些人将在最后的殿试里排出名次，但已经不会落榜了。院试三年两次，通过者成为秀才，见知县可以不拜，是所有想要走仕途的人的起点。但事情就出在今年年初的江西吉安府院试上。跟其他地方的流程一样，吉安府的院试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主考官是时任江西学政的沈坤修，他是礼部直接委派下来的官员，主持这种考试对他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就在院试放榜的那天，忽然爆出一桩惊天丑闻，也不知是从何处传出的流言，说这一榜前二十名的那些考生大都是作弊得来的功名。不仅如此，谣言还传得有鼻子有眼，说那些考生的卷子上全都出现了大成也这样的字样，以此作为与评卷官事先约好的标记。那些收受了贿赂的评卷官一看到卷子上出现这三个字，就知道各种玄妙，将这些卷子判去高分。事情越闹越大，沸沸扬扬，其中以那些落榜的士子闹得最凶，他们先是击鼓请命，后来又从孔庙里将孔子的牌位请出来，在提督学政府门前喧哗，非要主事官员给出一个说法。却说学政沈坤修闻之消息之后，反应也不慢，他立马就去翻查了那些考生的卷子，发现谣言虽不重，亦不远矣。在上榜的前二十个人里，起码有十六个人的卷子果然都出现大成也这三个字，这绝对不是巧合。沈坤修惊怒交加，决定彻查到底。他知道不管谣言从何处而起，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弄清那些考生是不是真如谣言所说通过作弊手法取得功名。如果证明是假的，到时候自然有一千种办法平息谣言。所以他先是将评卷官叫来一一审问，那些评卷官自然矢口否认。沈坤修就又派人将榜上前二十名的那些士子单独关押起来，逐个审查。其实要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有没有作弊，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再出几道考题，让他们现场发挥，做不出来的，或者水平大为下降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沈坤修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事实上，那十六个人里面也的确有好几个人一试之下就露了怯，换了考题之后，他们要么将文章做得乱七八糟，要么水平大为下降，与之前花团锦簇的内容完全判若两人。事到如今，沈坤修哪里还有不明白的道理？为了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也为了平息其他士子的愤怒，沈坤修当即就上书朝廷，请求将这十六个人的生源功名全部处落，永不录用，又打算重新在吉安府举行一场院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十六个被处落的士子里边就有一个上吊自杀，临死前还在关押自己房间的墙壁上写下旷世奇冤死不瞑目八个血淋淋的大字。这下子事情就更严重了。沈坤修虽然向朝廷上书革除了这十六个人的功名，但在朝廷没有下发明旨之前，他们就还是秀才。一个秀才被学政生生逼死，立时就震惊了整个势力。若说对方做贼心虚，那被革除功名之后藏头露尾尚且不及，又怎么会用自杀来表明清白呢？谁能说这里头不是另有内情？ 当即就有不少谣言传出来，说沈学正与对方有私怨，借故发落，致使对方不堪受辱愤而自杀的。也有说沈学正判错了案，自杀世子根本就没有作弊，是被冤枉的。事后不久，江西布政使和按察使分别上奏，要求严查此案，辨明忠奸，以正视听。正好唐范在苏州的差事告一段落，皇帝便让他不必回京，直接转去江西处理此事。因为沈坤修是一省学政，官职为正三品，身份清贵超然，唐范那四品御史之位在他面前未免有些不够看了，所以皇帝大笔一挥，才给他加了个刑部右侍郎的职衔，为的就是让他查案时更方便一点。在知道了来龙去脉之后，唐范百感交集，心情复杂。此时此刻，他只想说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古人诚不欺我。苏州到吉安的距离不算远，每日不必急着赶路，大约90天也能到达。一行五人自苏州出发，一路闲话不提，直到入了建昌府地界，来到当地官驿补给粮草歇息，这才遇上一个意想不到的熟人。 唐大哥！ 一见唐范他们到来，早早等在官驿外面的人欣喜叫道。唐范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之后也高兴起来。 易清， 易清拜见大哥。 陆灵犀比他还高兴，一跃来到他跟前，拱手朝唐范拜。 易清不辱使命，顺利将东西带至京城，交由汪公公处理，想必大哥如今已经顺利解决苏州一事了。 哈哈哈，不必多礼，原来汪直说的故人就是你。 唐范哈哈一笑，双手将他扶了起来，心中充满他乡遇故知的喜悦。陆灵犀办事机灵，脑子活泛，行动力也强，虽然两人相处时日不算久，但唐范心中已经十分喜欢这个少年，甚至有将他当作弟弟来看待的意思。之前陆灵犀跟在身边时，唐范还会有意无意教他不少东西，这份关照之情，陆灵犀自己必然也是能体会得到。 正是我，大哥不喜欢看见我吗？ 陆灵犀含笑，眉眼弯弯，很是讨喜。少得了便宜还卖乖。唐范照着他的脑袋敲了一下，动作轻昵，尽显无疑。陆灵犀捂着脑袋，露出委屈无辜的神色，脸上却还带着喜滋滋的笑容。唐范与他一并入内，那头随行的席明等四人已经先行一步进去安排下榻事宜了。汪直给唐范的这四个人果然精明强干，很是帮了不少忙。一路上有些事情连唐范自己还没想得到，他们却早一步想到并且办到了。有了这四个人的帮忙，这段路程他几乎就没费什么心。席明等人原是草莽出身，后来被汪直看中，直接抽调入西厂，之后就一直跟随在他左右，忠心耿耿。之前汪直去大同的时候没有带着他们，正是想让他们镇守西厂，没想到一朝风云变幻，西厂直接关闭，这四人也成了丧家之犬。后来汪直回宫，他们四人也就编入羽林左卫，成为戍守皇宫的侍卫首领。这次唐范以钦差身份到江西查科举案，既然没有锦衣卫随行，自然也不能单枪匹马孤零零就过去，平白让人笑话。所以按照规制，朝廷必然是要派侍卫的，一是保护钦差，二也是让钦差摆出钦差该有的派头，免得丢了朝廷的脸面。又鉴于席明几人的能干，汪直就让他们跟着唐范过来了。